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一，农历2月30，北京晴，15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从价格竞争走向价值竞争，制造业依靠创新驱动发力供给侧改革。 李克强开始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 系列报道：党的19大代表选举，灵活施策，全面覆盖。 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任行政长官人选。 特别策划共享单车能骑多远第一篇，乱象丛生，都是国民素质惹的祸吗？ 编辑短评：共享不等于无序。 北京全面叫停楼市商改住项目。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从价格竞争走向价值竞争，制造业发力供给侧改革，依靠创新驱动做精做专产品，开辟价值竞争新天地。请听报道。 我们始终处于供不应求、产能跟不上的这种状态。 在宁波公牛集团，前来参观取经的人络绎不绝。公牛集团常务副总周正华反复用供不应求来形容当下形势。他所说的供不应求指的是公司去年刚研发的防过充数据线，这款产品投入市场不到一年，销售额就达到2亿，今年预计可突破5亿。市场上充电产品早就已经饱和，公牛集团后来居上靠的是什么？周正华说， 其他的杂牌线是不是很容易换？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做一个必备原装或比原装更好的这样一系列的产品，来满足我们的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呢？所以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市场的缝隙。 消费者的需求升级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压力和机遇并存。2016年底，一则名为拯救处女座，实际是取暖器品牌营销的短视频引爆网络。视频的策划者是宁波先锋电器市场部部长李科。这家专业做取暖器的企业因为价廉物美，销量长期居国内第一，如果一直走低价策略，日子也会过得不错。但他们却决定壮士断腕，从价格竞争走向价值竞争。 在消费升级当中，消费者会把洋品牌作为自己的首选。我们如果还在做价格竞争，我们势必在这次消费升级当中会被淘汰。所以不管价值竞争这条路多难，我们会坚持走下去。 为传统产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是青岛市推动实体经济换挡升级的一大法宝。 包括所有节点的员工，他都在网络。 在服装企业红领集团的智能化工厂里，智能化系统正在接收互联网传来的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数据，自动生成订单信息。集团库特智能工业工程经理马志伟告诉记者，大约一周时间，消费者就可以收到定制的服装。通过个性化定制加大数据分析，他们已实现负库存。 通过系统，通过大数据提前预测，在每个节点在现场形成了一个可知的一个东西。 从价格竞争走向价值竞争，宁波和青岛依靠创新驱动发力供给侧改革，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宁波市近日决定推出22条精准扶持政策，未来3年投入100亿元扶持企业创新，为中国制造2025贡献宁波经验。“十三五”期间，青岛市将以建设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青岛市经信委主任向阳青： 工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阵地，接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提升改造传统动能，培育壮大这个新动能，加快建设我们这个先进制造业基地。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下午，应新西兰总理比尔·英格利希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惠灵顿国际机场，开始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总理夫人程红同机抵达，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和夫人玛丽英格利希到机场迎接。两国总理夫妇在舷梯旁互致问候，亲切交谈。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鲁彤也到机场迎接。李克强表示，我很高兴在中新建交45周年之际访问新西兰，期待通过此访同新方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增进民间友好，推动中新关系不断攀上新高峰。李克强指出，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低迷，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多年前，两国率先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当前形势下更应共同发出反对保护主义、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极信号，这不仅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助于本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发展与繁荣。 访新期间，李克强将同英格利希举行多场会晤，见证双边合作文件签署并共建记者。李克强是在圆满结束对澳大利亚的正式访问并出席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后乘专机抵达惠灵顿的。离开悉尼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专门去机场送行，高度评价李克强访澳取得的圆满成功。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等也到机场送行。 当地时间25号晚上，正在澳大利亚悉尼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夫人陈红在悉尼市政厅出席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举行的欢迎晚宴并致辞。央广记者李思墨、马哲悉尼报道。 在致辞中，李克强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百万旅澳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祝福。李克强说，访澳几天来，我深切感受到广大华侨华人对祖国和祖籍国的眷恋和热爱，大家为澳大利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澳两国友谊与合作的巩固和深化发挥了纽带作用。 据了解，在悉尼的华侨华人就有50万之多，这里有1/3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当然不仅是这里，澳大利亚的许多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我们为你们在这里做出的业绩受到的尊重感到骄傲，我们也对在这里正在学习的留学生和做中澳之间工作的同胞们抱着很大的期待。 李克强指出，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需要各方面人才，希望在澳同胞积极到国内投资兴业，留学生学成后以多种形式报效祖国，大家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和优势，积极参与中澳合作和发展。 我们也会为留学生们、海外的华侨华人，你们报效祖国提供多种多样的方式，使你们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和外界世界沟通的桥梁、友谊的使者。感谢你们始终是中澳友谊之间的免费的使者，你们的赤子之心展现在祖国人民面前。 在党的19大代表选举中，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广泛发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与代表人选的推荐提名，力求实现全覆盖。党的19大代表选举今天播出第二篇，灵活施策全面覆盖，请听报道。 为了一张推荐票，苏木党委专门派车整整走了一天，来到了大沙漠中，非常辛苦，我也非常感动。 说话的是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阿日毛道嘎查守边牧民达户尔。在听完工作人员讲解后，达户尔将阿右旗出席19大代表推荐票郑重地投入了流动票箱。在党的19大代表推荐工作中，为了便于年老体弱党员、居住偏远的农牧民党员和流动党员等参加，阿拉善右旗采取上门走访、打电话、设立流动票箱等方法传达精神，组织推荐，并充分利用短信、QQ、微信等网络搭建空中推荐平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史良： 对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党员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流动党员、野外工作党员不方便组织起来推荐的这种实际情况多渠道灵活施策，确保我区全部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都参加这个19大代表的推荐提名工作。 在上海，市委组织部通过召开联络员会议、实行一日一报制度等，推动各推荐单位敲实责任。通过两轮推荐提名，上海市基本实现了基层党支部发动率和党员知晓参与率双双达到100%。 央广消息，林郑月娥昨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中获得777张有效选票，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从上午9点至11点，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近1200名委员陆续来到位于维多利亚港南岸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主投票站，对3名候选人以无记名方式投票。 根据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获得600张以上有效选票即成为行政长官人选。13:20左右，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林郑月娥获得777票，曾俊华获得365票，胡国兴获得21票。林郑月娥成为香港回归后首位女性行政长官人选。整个选举过程在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会、廉政公署、候选人的监票代理人、公众及媒体的监督下进行。林郑月娥向在场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及香港市民代表等深深鞠躬，以示感谢。今年59岁的林郑月娥当选后发表胜选感言，并接受记者采访。她表示，将竭尽所能维护一国两制，坚守香港的核心价值。当选后的首要工作是团结香港社会向前发展。林郑月娥1957年5月出生于香港，1980年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加入香港政府。2012年7月至2017年1月，林郑月娥担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后成为后任行政长官。第五任行政长官的任期自2017年7月1号至2022年6月30号。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此次行政长官选举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和香港特区有关选举法律进行，选举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平稳有序。林郑月娥女士符合中央政府关于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制能力及港人拥护的标准。国务院港澳办已经收到特区政府呈报的选举报告，下一步中央政府将依法履行有关任命程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负责人对林郑月娥当选表示祝贺，他希望林郑月娥不负众望，带领特区政府广泛团结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聚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努力开创新局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他和本届政府会与后任行政长官做好交接，并全力支持新一届政府的筹组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请听特别策划《共享单车能骑多远》，今天播出第一篇《乱象丛生都是国民素质惹的祸吗》。采制：央广记者沈静文、李欣。 这里是北京国贸桥东建国路辅路晚高峰时间，长达100米的公交站区域被多个共享单车群占据。 每天下班都走这条路，反正特别拥挤吧，挤得特费劲， 感觉挺乱的。我刚才过来看，就是摆成这样了。 共享单车举着接驳最后一公里的大旗而来，如今却要面对被太多无处安放的单车堵在一公里外的尴尬。公开数据显示，摩拜单车和 ofo 的总投放量都已过100万，行业的生长速度令人瞠目。但在 ofo 共享单车创始人戴威看来，规模还不够。 在大城市北上广深吧，我觉得还远远没有到饱和的状态啊。企业也好，资本也好，我们都是理性的嘛，你不可能说无限制的去那么去投放的。 尽管当家人并不承认共享单车在很多区域过剩的现实，却正摆在公众面前。比如许多城市高峰时间、高峰路段的停车现场，无异于小型灾难。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夏一平： 在未来，通过一个智能停车点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哪个地方是更适合去停车的，更好的去规范用户现在骑车的一些使用行为。 企业疏导的效果如何尚未可知，用户的普遍感受却是，在这如山的单车中，想找出一辆能骑的正越来越难。据摩拜广州2016年11月中旬统计，当期投放的共享单车损耗率达到10%。厦门 ofo 工作人员称 ，ofo 的损耗率至少20%。 我看到的是已经被破坏后的后果，黄色的那个扫码牌嘛，已经被掰掉了。有的人就是被掰掉之后，他自己记得那密码，他就放到自己的楼下，他自己骑的时候就可以骑，但是别人就扫不了。 共享单车是人性的试金石吗？随意停放、缺乏管理、运营模式和使用规则的天生缺陷，恐怕与眼前的混乱局面不无关联。 以 OFO 小黄车为例，为了降低成本，单车采用了落后的机械锁，并且没有 GPS 定位，直接导致单车管理失控。OFO 副总裁马野明： 确实，这个电子锁的成本要大大高于机械锁，电子锁它研发周期也很长的。 上海已发布共享单车标准及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北京正在加紧制定共享单车指导意见。当规范照进现实，随之滚滚而来的成本、监管，以及在拥挤的城市中立足的物理空间，每一个待解的难题都足以成为雪球滚落前的最后一片雪花。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编辑短评：共享不等于无序，撰写张国亮。忽如一夜春风来，数百万辆共享单车在几个月内突然涌入市场，一阵新奇之后也留下片片狼藉。先是乱停乱放，人行道、隔离带甚至高速公路都成了共享单车的停车场，紧接着局部投放过量，共享单车堆积如山，令市政部门苦不堪言，连原本开明的高校也纷纷将共享单车挡在了校门外。再后来，种种怪现象不断升级，私家车锁大卸八块，推车下河，甚至有共享单车被扔上高压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活。对于共享经济，从政府到全社会都有一分呵护，几分容忍。但是这不等于共享经济可以不遵守规则，不等于共享单车企业可以不承担责任。企业的责任首先是不能破坏社会秩序。和有桩的市政公共自行车系统不同，共享单车采取了无桩运营模式，无桩更加自由，也更容易导致无序。企业投放车辆的规模首先应该与城市承载能力相匹配，各路资本只顾跑马圈地，交通和城管只能不堪其乱。企业更有责任保证自己提供给用户的产品是安全的，起码是可用的。据报道，上海某共享单车投放了15万辆，其运行维护人员总共才500人左右，管理模式有漏洞，管理力量严重不足，乱象频出，不能全怪国民没素质。共享不等于无序，只有有效解决共享单车乱象，才能使这一新生事物健康成长。 三月初，知豆电动车获批国家发改委颁发的第11张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而在同一时间，还有多家公司也在筹划着造车事宜。有分析指出，需警惕电动车造车热。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新能源汽车一段时间以来引发投资热潮，有业内人士透露，已有30-40家企业正在排队申请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这一资质被看作是非汽车企业进入新能源造车领域的准生证，但是有意获得准生证的企业数量有增无减的趋势却让业界始料未及。汽车行业评论员李阳认为，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补贴，包括国补和地补，所以只要今年的补贴退坡了，这个造车热肯定会降温。 今年7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将实行，规定中将新能源汽车实施范围调整为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同时提高企业的准入门槛，包括提高企业的设计开发能力、生产能力和售后服务保障能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许艳华： 这中间呢，同样是层面的或者能力的企业都有，所以从这个产业这个层面看呢，有散乱低水平发展的这样一种现状吧。这个叫准入的这个调整，实际上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在汽车行业评论员李阳看来，鼓励企业从各个角度进行创新研发，才有望消退当前电动汽车制造热潮。 新能源车现在完全的市场化，然后补贴退坡，这个双管齐下，你看它还有没有那么多人往里杀？而且短期的目标是大幅度的降低油耗，中长期的目标是用其他的能源来取代化石能源。但目标定下来了，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有纯电动。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说其他的技术路线一定是不可行的。 今天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记者在日前发生学生踩踏事件的河南濮阳地区走访调查发现，当地学校大班额现象突出，部分班级的学生人数甚至超过100人。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我们班是130个孩子，人太多了，你无法管理，冲撞的那种几率能达到90%，几乎是人挨着人。 豫南地区一所小学的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吐苦水，大班额不仅会影响到教学质量，也给班级管理带来难度。以厕所吨位为例，不少城区的学校都存在吨位不足的问题。记者采访到豫北地区的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告诉记者， 男生是1:19啊，女生是1:13，咱们学校达不到，在这儿抄的还是比较多一些。 根据住建部颁布的中小学校设计规范，完全小学应为每班45人，非完全小学应为每班30人，但这一标准在大多数学校很难实现。拥有100万人口的省级贫困县濮阳县共有449所中小学校，新建的7所学校远远不能满足城镇新增人口的教育需求。濮阳县教育局副局长申建民， 农村进城务工随迁的这些孩子们增加的量特别大，而且呢有加速的趋势，就形成了建设的规模赶不上进城的规模，我们又不能把孩子们拒之门外。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国之声光盘行动大型调查活动走进第3站厦门大学。作为全国第一家推行免费米饭的高校，厦门大学从2013年起就响应光盘行动号召，最近还在学生餐厅设置了云饭处，避免浪费。央广记者马宁、陈庚报道。 采访一下，就是您平时吃饭的话会做到光盘吗？ 是我个人的行为的话，就是一般的话没有这个活动的话，我平时也 会把这种习惯去分享给其他人，然后带动周边周围和你相关。 首先保证自己吧，再尽可能的去影响其他人。 厦门大学海运餐厅在提供米饭的窗口设立了云饭处，一个公用的容器加饭勺，可以方便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自主增减米饭，从源头上避免了米饭的浪费。餐厅工作人员， 学生的素质还挺高的，我们这个免费云饭开始以后吃多少打多少，没有什么他故意浪费。没有 数据显示，在实施免费米饭政策的第一年，厦大餐厅泔水量从2700公斤每年降低到1800公斤每年。厦大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林林， 因为米饭补贴这个政策也初衷就是说让我们的贫困的学生至少都有饭，实际上我们通过这几年推行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看呢，不但不会浪费，反而更起到了一个节约跟光盘的一个效果。 免费米饭换来的是学生的感恩之心，也更加自觉地去践行勤俭节约。一名网友在观看调查直播后留言说，光盘行动不应该仅仅在校园，更应该由全社会共同参与，杜绝餐桌上的浪费。 武警江西总队充分运用红色资源，坚定官兵爱党信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迎接改革强军的时代大考。央广记者孙重峰、周勇敢报道。 1927年的9月29日，我们红军队伍来到了永新县三湾，进行了 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武警江西总队的官兵正在参观建学，看着一件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官兵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战场，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去年以来，武警江西总队坚持用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官兵，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躬身强军实践的系列活动和新一代革命军人样子大讨论，迎接改革强军的时代大考，先后动用兵力3万多人次，完成抗洪抢险、G20峰会安保、春运执勤等各类重大勤务400多起。武警江西总队政治部主任张立强， 在改革强军进退去留的关键时刻，我们引导官兵在锥形红色奏集中筑牢精神高地，把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要求融入官兵血脉灵魂，转化为内在动力，用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向建军90周年和党的19大献礼。 新闻动车组，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通过首飞技术评审，农业部要求10省份6月底前出台农垦改革发展意见，北京全面叫停楼市商改住项目，北京首次实施免费自然葬。请听报道。 记者从中国商飞公司了解到，国内63名院士和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飞技术评审，建议在完成电磁兼容等试验及滑行试验验证后，可提请首飞放飞评审。评审委员会由来自中航工业、中国商飞、哈工大等单位的63名院士和专家组成，对 C919 承担首次飞行任务的101架机的首飞功能、构型、准备阶段的任务要求进行了质询和讨论。 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总工程师江丽萍。 大概在18年左右，我们要完成取证交付。取证完毕以后，我第一步想跨的就是20架，然后再跨50架。 央广记者冯月北京报道。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新时期农垦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文件下发至今已1年半，仍有10个省份没有出台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的实施意见。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要求，没有出台实施意见的省份，务必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于今年6月底以前出台。 已经出台实施意见的省份中，也有的存在照抄照转、避重就轻的现象，没有结合实际。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解决问题没有见实招。 央广记者沈静文海口报道。 北京市昨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要求在建在售商办项目不得卖给个人，已销售的商办类项目再次上市出售时，个人购买应当符合2项条件：一是名下在京无住房和商办类房产记录；第二是在申请购买之日起，在京已经连续5年缴纳社会保险，或者连续5年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告中还要求商业银行暂停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个人购房贷款。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 它基本上应该说是全面的抑制了任何炒房的可能性，因为从来没有过这么彻底的把所有投资者全部挤出一种类型的这种房屋的这么一个政策的出现。在这点来看的话，应该说从这个政策本身来看，也会影响其他城市同类型的调控。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首批参加自然葬的31位逝者的骨灰被永久性安放在朝阳区长青园墓区。北京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处长李辉告诉记者，这种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土地利用率是传统墓地葬的10倍。 骨灰自然葬将骨灰安置在可降解的骨灰容器中，植入安葬区内，安葬区上呢植树、植花、植草，进行生态景观的美化。骨流墓碑地下的骨流墓穴的新型的安葬的方式。 北京市目前有2种零付费的骨灰安葬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海撒。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洪斌介绍， 每年火化的量在9万左右，这当中选择墓地安葬的1/3左右。另外，选择骨灰海撒和其他结缔环保安葬的方式的这样一些人群，逐年上升。 香港记者侯烨北京报道。 数万名来自英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民众25号走上伦敦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英国脱离欧盟。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纳提市一家夜总会26号凌晨发生枪击案，事件至少造成1人死亡、14人受伤。在该起事件中，至少1名枪手在逃，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其他涉案者。 伊拉克军方26号说，救援人员从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一处被炸毁的建筑内挖出61具遇难者遗体。一则近期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军事行动在摩苏尔一处空袭中可能造成上100名平民丧生。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26号说，该武装当晚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塔布卡空军基地，它将被用来向当地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刘倩如、于芳，主播魏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